州长承认持续战斗令撤离行动不可能进行。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97，瑞士法郎8.099，澳元5.456，加元6.037，新西兰元4.964，欧元8.237。每百日元对港元5.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6,096点，升1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72美元，卖出1,838.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湾仔嘅洛克道咧，有人喺危险位置封咗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湾仔嘅洛克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道路至到市超域道一段全线解封。咁揸车朋友咧，而家可以行翻呢一段嘅洛克道。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咁一宗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丁九嘅快线。咁呢一段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啦。咁但系后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富泰村对出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油麻地嘅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北潭路啦，由于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仍然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怡美阁、旺角海富苑、海宁阁、大埔怡雅苑、怡顺阁、元朗合财街19号巨发大厦一及二座。大埔太和村翠和楼、半山区搬咸道78号、凌阳台 B 座、葵涌华景村喜丽楼、屯门良景村梁瑞楼、旺角富荣花园4座、香港仔华乐径4号、华富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不可以松懈， 但是可以轻松下的。 想轻松要参加 CIBS 人人广播到港台解埋游戏，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听住指定节目收集密码， 你就有机会得到 CIBS 人人广播抗疫包。 6月20号晚8至10，有我哋 手下留情， 罗伟恒、 梁礼勤、 阿一同你玩解码游戏。 想了解更多，登入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主持人崔杰彤、胡静思和梁宇欣，每集请来嘉宾分享疫情下雪中送炭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20日，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 新增1276宗确诊，当局预料感染数字升势或会持续。 澳门展开全民核酸检测，坐巴士等需出示健康码绿码。 北约秘书长及英国首相均指俄乌战争或演变成长期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就寻日咧就系获中央政府委任命嘅26名嘅主要官员啦，就喺下任特首李家超嘅陪同之下咧，一齐咧系见传媒嘅。咁啊，新班子咧就会系由而家嘅特首办主任啦，陈国基咧系出任政务司司长嘅。咁财政司司长咧继续系会由陈茂波系继续做，律政司司长就会由资深大律师林定国系接任嘅。呢21名嘅司局长入面咧，就系有7位咧系现届嘅政府官员，2位咧就系现职副局长咁晋升为局长嘅，咁有6位咧就系现职或者系近期退休嘅高级公务员，咁啊包括一啲嘅常任秘书长啊，以及系部门首长，咁分别咧系嚟自政务职系咧，同埋系专业职系嘅。有6位咧就系新加入咧系政府嘅人员，咁啊佢哋又占咗成个团队嚟讲咧，大概系30%，咁包括有边啲咧？就系有其中嘅3位咧就系嚟自立法会议员嘅。包括就是成大生物医学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孙东，同埋另外就是有张国军啦，同埋麦美娟嘅。咁后任特首李家超咧就话感谢中央咧系接纳提名，咁并且指咧中央有为新班底咧组成咧系提供一个方向，咁包括就系要广纳人才等等啦。咁但系就话最终人选咧系自己嘅选择嚟嘅，咁强调咧佢新班子嘅团队咧嘅背景咧系多元、團結、忠誠以及有執行力嘅。咁自己點睇嚟緊呢一屆嘅班子成個嘅組成嘅情況咧？人選等等，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歡迎大家咧係打電話嚟嘅。咁另外，港澳辦咧喺中午嘅時候咧，尋日中午亦都係發咗聲明嘅。咁啊，對於新政府咧係提出5點嘅期待，包括就話咧係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嘅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啦，咁另外都指明咧係要破解社會深層次矛盾，特別就提到一啲嘅房屋問題啊，話要解決㓥房、農屋等等嘅問題嘅。咁啊，就住呢啲嘅問題，港澳辦都係希望有5個嘅期待咧，就話希望呢一屆嘅政府咧係可以係針對一啲房屋問題咧係再做多啲嘅。咁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咁嘅。咁啊，頭其實喺港澳辦嘅新聞嗰邊咧，除咗話提到呢一個嘅深層次嘅矛盾之外咧，佢另外都提到唔同嘅期待，包括就係話期待不斷鞏固啦，提升香港咧國際競爭優勢上面啦，話有更加多嘅作為啦，亦都話咧係期待喺積極推動咧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面咧有更加大嘅作為啦。咁另外一點咧就話提到咧係期待係全面促進香港社會事業發展上面咧有更大嘅作為，希望第六屆嘅特區政府咧可以大力推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等各項社會嘅事業發展嘅。咁啊，頭先你都提到啦，就話會期待喺務實破解香港市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嘅問題上面咧，係更加有大嘅作為啊！點睇呢一啲港澳辦對於新一屆嘅班子嘅一啲嘅期望咧？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嘅咁。嗱，頭先講到咧喺嗰個嘅班子嘅分配上面啦，咁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工聯會理事長亦都係立法會議員王國嚟嘅，早晨。 诶，早晨，司徒文。 早晨，王国。咁先问一下咧，就系其中一个嘅。即係工聯會嘅成員啦，而家已經係成員啦，咁就係、加入咗政府嘅問責團隊啦，就係、是本身係議員嘅麥美娟，咁佢就係嚟自立法會嘅選委界議員嚟嘅，咁而家佢嚟緊下一屆嘅新班子就會出任呢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嘅，咁自己點睇今次有呢一個嘅安排咧，或者係咪都係工聯會佢係咪話係唯一推薦嘅人選嚟？據你所知， 我喺呢個新嘅班子裏面咧，都會睇到好強調就係叫唔係好多元化嘅。我睇到咧，立法院裏面接觸幾個立法院裏面咧，都係有各方面嘅專長啦，可以去喺裏面有做啲嘅貢獻。我麥美娟都係好長期啦，好熟悉地區嘅，做區議員又做立法會議員，我覺得佢長期參與地區咧，我覺得係好適合咧，係處理嗰個民政同埋青年啲嘅工作咯。 但系都有啲質疑講到啊，麥美娟佢本身係勞工界嘅背景啦，佢係咪真係適合做而家叫做即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咧？即係佢本身對於呢兩方面有幾大嘅認識咧？又 我覺得佢喺除咗勞工界之外咧，其實佢係長期咧。大畢業咧都做咗好多長期做地區工作嘅，做咗廿幾年地區工作咧。無論區議會又好，或者立法會嘅層面咧，佢都處理到各個方面嘅工作。相對於我哋從事工會工作嚟講咧，佢接到面會更加會闊，特別地區工作方面咧，係呢個都係有相當嘅擅長嘅。 但地區工作同民政同青年又唔完全係即係一模一樣嘅範疇嚟噶嘛？咁點樣可以即係喺佢過往嘅經驗嗰度可以發揮到咧？ 如果你知道地區工作咧，譬如區議會同埋立法會咧，那個接觸面咧會相當嘅闊。其實民政嘅工作咧，最主要咧都係同地區各方面嘅人士咧去建立關係啊，點樣去發揮地區人士嘅一個角色同埋嗰個嘅作用。另一方面咧，就係青年工作。我覺得青年工作係未來一個嘅重點啊！我覺得佢喺嗰方面過去其實都係相當關心呢一方面嘅議題嘅。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合適嘅人選。呢、這個都係睇到呢個班子裏面咧，如果我接觸同埋了解好多嘅後任局長咧，可能佢嗰個嘅職位同埋佢個專長咧，我覺得呢個係相當嘅考慮到嘅比較好嘅配搭嚟嘅，所以我覺得呢個成個班子咧，真係一個務實啲嘅比較專業嘅班子嚟。 你期望下一屆，譬如喺青年工作，你頭先提到呢啲點啦，係特別要做邊一方面咧？希望目標做到點樣咧？ 我覺得佢咪青年工作裏面咧，係要解決咧向上流嘅問題，所以我哋講話我哋工會都關心就係點樣為青年人創造一個更加好嘅就業嘅機會，能夠向上流動呢一方面咧，我哋希望。对基层劳工咧，能够有一个基本嘅保障，八个小时嘅工作咧，都能够过到啲一个基本嘅生活。我呢个系先至系解决嗰个最主要嗰个嘅问题嘅。因为而家所以我哋都期望嘅，希望都推动譬如创科嘅发展里面咧，系多啲创造，唔系即系份工嘅问题。香港而家最大问题咧，系要有种优质嘅就业机会啊。所以希望喺未来里面咧，真系能够创造到优质嘅就业机会，你俾我哋年轻人咧。有更加好嘅向上流动嘅机会。 即系我听落就系咪话嚟紧嘅青年工作主要就系从就业方面入手，就业有更加多嘅机会，包括创业机会等等，就系、是、解决到青年嘅问题。 我觉得呢个其中嘅讲青年发展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机会好重要。另一个就系如果你留意嘅话，我港澳办嗰个嘅声明里面咧都提到六个嘅。期待特別係對於嗰個香港社會自由發展裏面，我觀呢個幾個高度概括嘅，就係、是、更好嘅教育、更廣闊嘅就業、創業嘅舞台、更滿意嘅收入、更可靠嘅社會保障、更高水平嘅醫療衛生服務、更豐富嘅文化生活。我觀呢一個對香港整體嗰個嘅經濟社會發展咧，我覺得係比較清晰、好明確嘅一個嘅要求。我呢個又係普羅市民咧。好高嘅期望，如果我感覺上就係、是，如果能夠做到八成， 我都做得好，相当系唔错嘅。 嗯，今次嘅班子入边咧，即系公布嘅班子入边咧，有三个人咧都系有政党背景嘅，分别就系嚟自民建联嘅张国军啦、许正宇啦，咁同埋就系工联会麦美娟。你自己点睇成个人数比例咧？喺政党即系培育一啲所谓政治人才加入政府方面，而家嗰个系做成点咧？系咪都期望系日后政党方面系有更加多嘅人可以系加入到去班子入边咧？ 我期望咧，特区政府如果你有效施政嘅话咧，嗰、那个来源可以系多元更比较多元化，同埋发挥各自嘅所长。我接到好多嘅就系公务员咧，好强嘅行政执行嘅能力，喺公共管理方面咧强项。另一方面咧，如果议员去转去或者系出边入去嘅话咧，更加会有个一方面专业啦，另一方面咧，可能对于个社情民意喺地区个喺社会市民。嗰、那個角度咧，可能會更加會強啲，就係點樣去佢哋比較更加了解民意，同埋反映到個嘅市民嗰個訴求。所以兩者夾得好嘅話咧，我覺得會佢好相當好嘅一個嘅化學嘅作用。 嗱，下一屆政府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係由現任嘅勞工處處長孫玉涵咧係做嘅。咁你自己對於個人選方面係點啊？ 我覺得相當合適，因為我哋接觸嘅時候咧，孫處長咧係一方面係好有心，佢肯做嘢。我覺得最重要咧係佢係好比較注重咧同工會同佢持份者一種嘅溝通，係願意咧去聽唔同嘅意見，去解決嗰個嘅問題。喺過一段時間都明顯都會睇到啦。佢唔係就係勞勞方同資方咧都盡量咧做好多解説遊說嘅工作啊。佢唔係就係面嘅工作，我知道佢係後面咧都揾唔同嘅團體咧。進行溝通，我覺得正正就係呢啲咧，喺未來裏面咧，更加需要係做實事又做成事，特別咧係比較注重我哋講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咧就要唔同嘅持份者咧，要多啲做啲溝通嘅工作裏面咧，凝聚更大嘅共識。咁啊，呢個咧先能夠推動咧破解，因為未來嘅工作裏面係要解決好多嘅困難嘅矛盾嘅，我呢個係好重要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國。黃國咧係工聯會理事長，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另外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早晨。早晨，譚耀宗。先問下先，今次嗰個班子嗰度咧，即係報章都統計翻，即係21個局司局長入邊咧，就係話有6個係嚟自政務官嘅，同上屆比嚟講咧，就係少啲。上屆嚟講可能有即係四成幾嘅，今次可能得兩成幾，即係差唔多三成啫咁。同埋再比咧，就係話三個司長入邊咧，都冇一個係本身係政務官出身嘅咁。點睇喺呢啲嘅轉變咧？係咪話即係可能政務官發揮嘅影響力啊再低咗咧？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我覺得咧咁樣去分析咧就未必有咩針對性，反而我覺得要睇人啊。我無論你係咩背景出身，你判斷下佢係咪真係做到事，係咪真係有擔當、有能力，係咪好似港澳辦所提出嗰5個具有嘅材料？咁如果係咧，咁你又揾佢幫手啊？我覺得應該係咁樣。但係而家我覺得呢個組合咧，佢係真係多方面嘅啊。曾經有啲人都話啊，又話武官啊，得勢啊，或者係文官啊，唔被重視啦，咁又唔係啊，又唔係咁情況。其實咧，你喺政府工作咧，你有嗰、那個嘅相當重要的經驗，即係喺政府工作嘅行政管理嘅經驗，這個係重要嘅。如果你真係有擔當啊，你願意去發揮嘅話，我覺得應該俾佢喺度。所以而家你睇到無論 A.O. 好或者所謂專業嘅官員好啦，啊俾佢呢次做問責官員啊，我覺得就係應該即係量才嚟用啊，係睇佢能力呢點，我覺得係最重要嘅 啊，睇能力啦。咁不過有啲講法，啲學者講，包括即係港大社會科學院名譽退休教授卜若翰同埋中大嘅學者蔡子強都提到話。即係問責團隊最終可能即係最終都係話以政務官為主體啦，亦都提到話呢一個做即係今次呢一個嘅配搭咧，可能就係反映本港嘅政治人才不足，因為過往可能都係比較多批評話班子入邊比較多政務官，但係仍然最後都係有唔少嘅政務官喺度嘅，有啲咁嘅講法嘅，同唔同意係即係可能政治人才不足啊，或者唔夠人才，所以先至係有呢一個嘅配搭出現咧？ 其實政務官咧，即係從佢嗰個。出身啊、背景啊、訓練嚟講咧，佢係一個好好嘅行政管理嘅人才嚟嘅，所以呢個咧繼續用咧， 中央咧对呢啲人咧都系信任嘅。 嗯， 只要你真系觉得你喂有担当有能力，咪揾佢继续去做咯，唔需要不拘一格，唔系话一定系佢就 A.O. 就唔用佢，唔系，我相信一定唔系咁样。咁其实呢次呢个组合咧，就剔除咗有啲人嗰啲疑虑，或者系咧令到有啲人咧嗰啲原先嗰啲嘅分析咧，可能就唔系好准确啦。咁但系不管点都好啦，我哋就要睇翻哇呢个新团队、新气象、新篇章啊，点样不负中央所托？我谂呢个系关键啦。我希望嘅咧，新团队咧就要摒去即系以前咧，我听讲话咧好多时话我就自己管翻自己嗰个局啊，隔篱嗰啲嘢从来唔会过问，唔会帮手，唔会咩嘅，咁就各自做翻自己嘢咧。咁有啲嘢咧。唔系话真系咁单纯噶嘛，有啲嘢真系个工作个跨部门噶嘛。就算我举个例子，青年工作，你都净系一个青年部做噶咩？好多部门都有关系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希望咧，所以团队精神就系咁啦。政府有个咩高层做咗决策，喂，我哋而家要点样？你局就有承担责任啦，就要谂办法解决啦。其他部门就一定要帮手啦，点样统筹起嚟啦？司长、副司长啦，咁呢个咧就个新团队嘅精神啦。而最后咧，大家就结果为目标，我哋要解决问题嘅，唔系净系得噏住，噏得多咧，大家都好厌啦。讲真，系咪？你噏咁有咩用嘅？过式噏啦，过得分析啦，咁你点解决先？系咪？所以一定咧系要揾到办法解决嘅。千祈唔好啦，好似过我听过话，喂，有啲讲话啊，有啲事不关己，唉，己不劳心，不如翻屋企。睇电视咁，我觉得就唔得噶啦。 边个局咁讲？ 大家 边个局咁样 讲？唔系，即系以前有时候有啲讲嘛，即系话喂，有啲局喂，社会发生嘅嘢，哦，同个局冇关，冇直接关系，咁佢咪哦，咪唔关我事，最好我唔理，我就不如翻屋企睇下电视好过啦。咁就唔得啦，即系一定咧，大家同心同德，一齐去。有啲咩问题可以互相支持 okay, 主动帮手。呢、 okay. 个我先觉得咁先係新团队。咁样做出嘅嘢就有个新景象啦。咁就为香港开新篇啦。 Okay, 新团队精神啦先提到。咁班子入面、今次都有即係司局长入面有三个係嚟自政党背景啦，包括张国军啦，民建联嘅，许正宇都係民建联嘅。咁工联会麦美娟啦，咁点睇今次喺嗰、那个配搭上面算唔算多咧？嚟自政党背景方面，又点睇成个用政党去培育一啲嘅管治人才去入去政府嘅班子入边咧？ 嗱，政党咧，其实佢咧通过嗰个组织吓，同埋佢又有好多选举嘅嘅经历，咁咧系可以锻炼到一啲人才出嚟，而呢啲人才咧通常。比较所谓贴地因为佢系选出嚟，佢同市民嘅接触系完全冇问题嘅，聆听沟通系冇问题嘅。咁所以呢啲人咧有个政府架构有个好处喺度，但系咧呢政党派出啲人出嚟之后咧，其实佢就送咗俾政府嘅譬如民建过我哋现任好而未来新一届好咧。都有人去政府，但系入咗去就入咗去政府嘅，唔会再喺对民建联冇咩嘢所以佢叫做保留一个咧会员嘅身份系咁，咁佢就入去咁咧。其实咧政团政党系某程度系割爱，即系为咗个大局，好输送人才入去政府里边，就等佢让喺政府里边安心去做事去发挥咁呢个咧，我觉得系。都是好的令到那个问责团队的组合呢有多元化多方面的人。 今次有些评论都留意到即是现届官员入面呢有些就没得留任啦。只有真的得六位是现届政府的司局长在新班子那里。为什么呢那个都有好一批的官员未能够过渡到新班子，是不是即是反映到对现届政府的一些看法呢都 一届就已经五年嘅啦，五年话短唔短，话长唔长啦，系咪？咁亦都唔系话每一届都原班人马嘅，咁会有啲更替，咁有啲变化噶啦。 咁有時候啲嘢咧，你做咗一段嘅時間，咪讓啲其他人又上嚟試下咯，係咪？可能會帶嚟希望一啲所謂新景象、新篇章嘛，係嘛？咁咁，我覺得呢個都好自然嘅。咁而且呢個特首咧新人啊嘛，係嘛？如果咁佢係新嘅，佢一定佢揾翻佢啲佢認為幫得到佢手嘅人嘅。啊，呢、這個亦都好自然合理噶嘛，係嘛？ 原本嗰啲咧，原本嗰啲未必幫到手咩咁？ 咁佢可能冇咁熟悉咧， 嗯， 系嘛？咁佢覺得啊，有啲人佢覺得呢、這個唔錯喎、啊，可能做起上嚟會更加好喎、啊，或者佢同我個理念做事嘅方式都係比較一致喎、啊，或者佢同我拍過檔喎，咁所以咧有新嘅特首底下，咁啊帶嚟有新嘅人事變化。新班子里面有啲新人，咁我呢个都合理嘅事嚟啫，系咪？ 明。嗱，谭宇忠，我知道你一间咧要去开会，咁我哋节目咧系稍后时间再揾你再继续倾下，转头再同阿谭宇忠倾。咁啊，谭宇忠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嚟嘅，咁对于新班子嘅组成，你哋自己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啊。咁嗱，对于即系寻日公布咗啦，26名嘅主要官员啦，部分都系嚟自过去嘅9班子，亦都有啲嚟自系立法会嘅议员咧，系转过嚟嘅。点睇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观塘线有列车在太子站附近发生故障，而家观塘线的服务受阻，提醒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市民记得今届政府团队在5年任期内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取消强积金对冲、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和全面禁止电子烟等。他认为今届政府在民生方面做得不错，交出相当不错的成绩表。林郑月娥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任内有没有任何遗憾，他说不会形容是遗憾，认为今届政府团队已经做得最好，尽了努力。至于公共财政方面，林郑月娥说今届政府在经常性开支有所增加，在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都大幅增加，不认为今届政府使大了，因为人口开始老龄化，回应市民诉求，认为未来应该更加聚焦发展。林郑月娥又透露，今个星期内会宣布今年9月会将长者生活津贴的普通额和高额合并，预计大约50000个正是领取普通额的长者，在大约9月可以领取高额，即是可以领取多900多元。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未能够拿到绝对多数议席，分析指势必影响今后施政方向和效率，甚至打击他在第二个任期的重大改革计划。根据内政部公布的结果，在全部577个议席当中，中间派联盟拿到245席，虽然保住最大党地位，未能够拿到289席的绝对多数。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袖梅朗雄带领的左翼联盟预计获得131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联盟。而今次最大的意外来自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由2017年的8席增加至现在的89席。玛丽娜·勒庞形容马克龙的冒险已经结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都表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触发的战争可能演变成长期冲突。斯托尔滕贝格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西方必须准备好在一场持续几年的战争中继续支持乌克兰，强调战争成本虽然高昂，当中包括军事援助、能源和食物价格上升等，但如果莫斯科成功实现军事目标，代价将会更高。他又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很多地方已经落入俄罗斯手上， 如果能够向乌军提供更多现代化武器，将会有助解放顿巴斯。约翰逊就在报章撰文，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以消耗战和野蛮方式粉碎乌克兰，又形容时间是重要因素，一切都取决于乌克兰强化守卫疆土的能力能否快过俄罗斯重整战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26，瑞士法郎0.969，加元1.3，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5，欧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5,996点，升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69美元，卖出1,838.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个港铁消息先吓。咁由于观塘线有列车喺太子站发生故障啦，咁而家观塘线来往黄埔同埋调景岭站总站至总站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咧额外多8至10分钟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由于观塘线啦有列车喺太子站附近发生故障，咁而家观塘线来往黄埔同埋调景岭站总站至总站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8至10分钟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回复正常。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近住智乐花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围隧道去翻沙田方向，隧道嘅出口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围隧道去沙田方向隧道出口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期。 因为几混和，体内早已形成伤脉，所以仲有一次重塑身体嘅机会。林浩清于是随住佢嘅气息，找到转世嘅几混和，并耗费半生灵力帮佢由九尾狐妖重塑人形，并赐名阿纪。 国剧830预交期，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啦。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8至9，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 星期六问责。2022年6月20日，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 新增1,276宗确诊，当局预料感染数字升势或会持续。 澳门展开全民核酸检测，坐巴士等需出示健康码绿码。 北约秘书长及英国首相均指俄乌战争或演变成长期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先讲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刚才讲到有关于新班子的人选，昨日就公布了，其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会留任的，政务司司长就会由现届的特首办主任陈国基是担任的。另外，政务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就会由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林定国啦，系任职嘅咁。另外就系卓永兴啦，就会系同卓永兴就会系政务司司长嘅政务司嘅副司长。现届嘅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啦，同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军咧，就会分别系担任咧系呢一个嘅财政司同埋律政司嘅副司长啊。咁点睇新班子嘅各个人选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又电话旁边又请嚟一位嘉宾，有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系，早晨，司乐文。 早晨，狄志远，点睇今次公布咗新班子嘅名单啦，成个组成啦，你自己又点睇咧？ 嗱，个名单其实早几日都有啲即系传媒都报道啦，咁出嚟结果都非常非常之接近啦。咁我觉得就今次嘅名单咧，比我个人咧即系嘅预计咧系比较好嘅，即系话可以话系可以期待一下啦。咁有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佢揾咗幾個由處長咧就升到局長啊，秘書長啊升到局長。咁嗰幾位咧，包括譬如話房屋局啦、公務員事務局啦、發展局嗰幾位咧，過往喺立法會表現都唔錯，呢幾位官員。咁有承擔啦，同埋有說服力。咁我諗佢喺呢方面咧，都係睇下現有官員當中邊個有能力咧，就擺一個比較即係問責團隊啊角色啊咁。咁佢揾到一啲比較專業嘅人嘅，譬如盧草茂啦，同埋孫東啦。咁佢喺業界都係非常非常專業嘅團隊。咁呢方面可能即係做佢專業經驗有幫助啦咁。咁現任嗰幾個都我哋覺得都有一定嘅說服力咯。咁當然，所以咁我睇。睇落去個組成就即係俾我期預計當中係唔錯嘅一個班子。咁當然有啲部分嘅官員都係即係重要觀察啦，咁嘅過往睇唔到佢嘅表現啊，咁或者呢個組係點樣發揮火花咧？我諗需要重要啲時間去觀察住。 你原本預計係點㗎？因為你話而家今次呢個組成係比較好啊嘛。原本預計係點樣咧？同埋你話重要觀察係涉及到邊一啲嘅即係人士，你覺得要特別要觀察多啲咧？ 头因为我自己觉得李家超上场呢就比较急嘅。咁无论系处理政纲啊或者解说嗰、那个即係参政理念呢都比较急咯。咁喺咁急情况之下尽快亦都喺短时间搵一个班子呢。咁一路嚟讲都有感觉话哇唔系咁多人呢愿意揸喺呢个热厨房有政府㗎嘛。咁所以就几好担心搵啲人会唔会即係冇一种说服力呢咁或者揾人咧，照做唔容易啦。咁啊，過程會拖得好慢，好困難啦。咁睇你嘅過程，我睇落都幾快喎，幾順喎。好早已經有個名單出咗嚟。咁同埋呢幾位嘅，佢都好有信心喺外邊揾啲專業人士啦。咁內部有需要力佢又提升啦。咁亦都佢又做到一個即係同一啲傳統嘅建制派大政黨咧，有個有機嘅結合啦。有兩位都係來自。政黨嘅人咁，然後加入咁加強翻佢同政黨之間嗰種合作啊、聯繫啊咁。咁睇嚟就佢有一套嘅諗法嘅。咁有啲有冇值得觀察咧？咁我估咧，民政同埋青年嗰局咧係可能好多人關注。一來當新任局長，咁佢喺議會都係一個過往嘅表現都有一定爭議性啦。咁同埋青年工作嚟講咧，今時今日嘅挑戰性相當大。咁麥美娟咧，就我唔批評佢嘅個人表現係點樣，但係佢要面對青年人點樣去令到佢復和啊，同政府關係密切咧，一個相當巨大嘅挑戰。我諗任何人都係會面對呢個挑戰，咁所以呢方面對麥美娟嚟講係一個比較即係要值得觀察或者係即係。發揮咧係咪一個比較大挑戰嘅一個崗位？ 整體嚟講，你覺得新班子 咁另 你講埋。 另外就係三個副局長啦，即係去到今日嚟講，你知我都好有意見啦，對三個副局長成立到今日為止，甚至已經三個副局長成立咗，設立咗人選都揾咗咧，我仲未覺得政府能夠喺方面說服到市民，或者包括最少我啦，係究竟有三個副司長咧係發揮咩作用啦？咁我希望特首咧喺正式上任，即係七號1月1日之前咧，佢應該會清楚話俾我哋市民聽，依三個副司長一點樣可以協助司長嗰個分工啦。第二就係點樣加強部門之間協調。咁我相信呢方面要具體說明咧，我諗俾人覺得容易接受呢個新班子。 嗯，整體嚟講，你同唔同意好似港澳辦新聞稿所講咧？今次個班子嚟講，叫做係即係多元海納百川，同埋係五光十色啦，唔係清一色啦。而李家超亦都話佢哋個班子係涵蓋多元背景嘅，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某啲角度嚟講，佢有佢嘅多元性嘅。譬如頭先講話，有啲來自政黨啦，有啲係現任嘅職公務員又提升上去啦。咁另外亦都係有一啲係即係做開嘅局長啦。咁但係我亦都認為個政治光譜比較大咗啲啊，即係當然而家即係中央個安全系數高咧，有強個說服力咧，佢先至能夠可以去接受咯。咁但係我就總係覺得個政治光譜咧係即係可以再拉闊啲，咁希望喺其他嘅崗位啦，譬如行政會議啊，或者好多個諮詢委員會咧，能夠吸納多唔同嘅政治光譜人咧，咁、那個拉闊嘅闊度咧，咁對政府去思考問題，我覺得係有比較大啲嘅幫助。 嗯，整體嚟講，頭先你提過副司長嗰個分工啊、職責問題啦，喺個人選方面，你覺得適唔適合啦？同埋，其實尋日都有啲傳媒問到個分工嘅，咁其中林定國就話分工嘅問題，佢哋有基本嘅構思噶啦，咁但係就具體都要等正式上任之後咧，先至可以係確認嘅咁。另外，陳國基咧都話係後任政務司副司長咧，徐永興會協調各個政策局啦，咁上任之後亦都會再進一步有啲安排特定嘅工作俾副司長嘅咁，好似都係上任之後先至有一啲嘅具体嘅即系工作分配啦，咁同唔同意呢个做法咧？又 呢个就系一路咁样讲，一路就系我哋嘅担心咯。好似见步行步，即系冇一个好完整嘅谂法，然后就好容易就表述俾香港市民知道。呢个就系我哋嘅担心咯。因为我觉得呢个时候咧，你人选都存在咗啦，你大家都已经开始点样去准备，即系开局啊，或者系点去嚟紧嘅工作。咁一來，我哋希望局長自己有一套啦，自己有一個好清楚嘅領導力，同埋一定有指標，咁你先能夠做到件事。咁喺呢個時候應該有條件咧，係討論副司長嘅角色同埋任務。咁我真係好期望嚟緊嘅好短時間啊，最好就係喺就任之前咧已經說明件事，因為你冇理由第日聽日翻工，初一又翻工坐埋嚟都唔知做乜㗎，係咪？咁呢個就好難解説到市民知道。咁我只能夠認知就係、是。可能真係未得諗得清楚，但係既然都既定事實啦，請你哋馬上即係坐埋啦，人選已經存在啦，咁不如清清楚楚說明大家做法，然後咧解説俾市民知。我相信咧呢、這個問題咧，傳媒一定會追問，就係、是、特區政府而家都仍然唔能夠好詳細說明咧，咁對開局嚟講唔係好有即係說服力咯，變咗。 嗯，但係呢三個副司長本身嘅人選方面，你自己點睇咧？ 我只能夠話有待觀察啦，有啲就合作過啦，喺議會裏面有啲過往嘅接觸都有嘅，咁就有啲就黃偉麟就一路做開局長啦，咁我覺得喺呢個新崗位，因為我都唔知呢個崗位係點樣發揮作用，再加上有啲嘅過往唔同嘅經驗，咁我只能有呢三個職位，我只係講話有待觀察咯。 嗯，頭先你提到個政治光譜方面咧，就可能未見到係話即係好闊啦，或者所謂多元啦咁，係咪本身你期望可能有一啲嚟自即係所謂民主派嘅背景嘅成員咧，係咪有咁樣去諗過咧？ 我覺得需要嘅，因為即係我哋點樣界定個所謂標籤咧，我哋唔多講啦嚇，即係大家都希望為香港好嘅人咧，咁對政府有比較強烈啲嘅批評嘅朋友咧，其實都對社會都係反映到某個香港市民嘅種嘅聲音嚟嘅。咁如果佢喺各個崗位裏面有參與，能夠俾到意見，政府嘅甚至係可以協助政府去施政咧，絕對係有好處嘅。咁你政治光譜越窄咧，代表市民聲音就可能唔夠闊啦。咁其實仲有好多空間嘅，咁我都希望李家超能夠有比較 这个宽阔的信心，就算很多批评政府的朋友呢，其实他的动机都是希望香港好的。咁、如果呢啲係仍然，我覺得係同特區政府有合作同埋溝通嘅空間，咁呢啲係值得係考慮嘅，拉闊自己嘅政治光譜。 嗯，狄志遠打斷你，因為個特別交通消息啊。接獲港鐵公司通知，太子站附近發生故障，列車已經移離主行車線，觀塘線列車服務陸續恢復正常。大家留意呢一個嘅交通消息啦。咁嗱，另外就想問一下啦，下一屆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可能你作為社福界議員都係關心嘅，咁就會由勞工處處長現任勞工處處長孫玉涵咧係擔任嘅。咁有啲講法就話，可能下屆都會即係同勞工政策啊，或者側重勞工方面多啲咁，你自己點睇呢啲講法，或者點睇孫玉涵對於一啲社福政策嘅認識咧？又過往有冇接觸嘅咧？又 過往我哋有啲都有一啲接觸嘅，喺立法會啊，或者我哋喺其他圈子咧都有接觸嘅。咁整體嚟講，我覺得佢係可以發揮作用一個官員嚟嘅。咁當然咧，唔同嘅崗位去到新嘅崗位，佢應該有更強啲嘅發揮作用啦。譬如話，我頭先講話，一你就要有個強啲嘅領導力，因為我自己觀察咧，李家超先生唔算一個好強嘅領導嘅角色嘅發揮。咁於是乎佢好依賴咧每個局長咧都能夠有好強嘅主導力啦、領導力啦，能夠自己獨立去做事，甚至定立自己目標，即係推動香港發展。咁喺中央嚟講，甚至香港市民都覺得咧有幾個民生問題大家關注嘅。咁譬如話房屋啦、青少年啦、貧窮問題啦、老人院嗰個嘅供求嘅不足啊、質素嘅情況，咁呢啲都係特區政府即係新政府都好表明話要加強去做。好大部分嘅呢個範疇裏面咧，都同福利係有關，亦都係新局長咧係要關注嘅。咁我哋好期望就係呢幾個問題上咧，我哋希望可以即係同各方可以即係細緻咁傾，同埋去集。咁大家可以合作去解決問題。有一樣嘢咧，我都希望新嘅局長咧，有時咧，我哋要明白咧，就唔係話做咗就等於做好嘅。好多時我哋喺立法會好猛整，我哋提出問題啦，譬如老人院點樣去改善咧？咁官員淨係話啊，我而家做緊乜，做緊乜，一做咗咩，做咗咩？如果你做得好，做得到啊，我哋都唔會再追問啦。咁我哋希望新嘅局長咧有個思維，就話點樣可以同業界好好溝通，去解決啲問題，唔係話俾我哋聽你做咗啲乜嘢啊。如果做到啲嘢做得滿足嘅、滿意嘅，我哋就唔會追問你噶。我追問你嘅意思咧，我哋係仲有要求嘅。咁有要求之下，點樣大家係透過集體嘅努力啦，而家行政立法關係應該又可以進一步合作空間嘅話，大家做好件事咯。即係而家我諗相信成個新政府嘅思維就係做件事咯。咁但係當然對局長有好大嘅挑戰咧，十八萬嘅公務員咧，即係過往嗰個運作啦，譬如話即係少做少錯啊，或者按本子辦事啊、跟程序啊，冇乜嘢突破性啊嘅思維咧，咁呢啲嘅局長都要帶動成個公務員系統咧有大啲嘅。即係突破，有啲破格嘅一種嘅思維咧，咁先至做到件事咯。因為如果唔係十幾個即係問責班子唔能夠代表曬話，社會工作咧一定做得好嘅。咁佢嘅領導力點帶領住公務員一個重要嘅環節咯。 好，唔該曬狄志遠。狄志遠係新思維立法會議員嚟嘅，咁繼續就住新班子嘅人選等等啊、組成等等，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11講下你哋嘅意見。疫情方面，尋日就公布1276宗嘅陽性個案啦，嘛有過千宗係嚟自本地嘅個案嚟嘅，亦都有三間院舍話出現疫情，有三名嘅職員啦，同埋一名嘅院友咧係染疫嘅。嗱，衞生防護中心都預計新冠嘅個案係會持續增加啦，咁但係就好難去估個升幅啊，亦都話變異病毒株 Omicron BA.2.1.2.1 咧嗰個嘅本地個案已經係累積到大約係200多宗啦，咁當中嘅80宗咧係源頭不明嘅咁。另外有關於打針方面啊，之前衞生防護中心聯合科學委員會咧就建議18至59歲嘅人士咧接種第一針啦。同埋第二針伏必泰之間嗰個嘅間距就由原本3個禮拜咧延長到8個星期嘅咁就會由禮拜三上晝9點起咧，可以喺網上面按住新嘅呢個間距咧係去預約嘅。已經預約打針嘅人士都可以係取消啦，或者係更改個預約嘅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林永和醫生嘅，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早晨，林醫生。 早晨啊，大家好啊。 早晨，林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变动嘅原因系咩咧？本身18至到59岁打第一至到第二针伏必泰之间系三个礼拜嘅，而家又变咗8个礼拜，系因为啲咩原因咧？ 啊，系啊，咁其实委员会咧同专家咧就一齐咧，其实都一路咧都好留意咧，即系最新嘅数据啦，同埋即系疫情个转变咧，嚟到调整翻一啲疫苗接种嗰方面，例如个时间啊，或者针数啊咁样啦、啊，咁都希望大家即系都明白，我哋都系即系一班好有心嘅一啲人去帮大家去，即系希望有一个最理想嘅一个做法啦。咁、我哋咧就会衡量翻咧。就譬如疫苗方面啦，譬如佢嗰个成效啦，同埋佢嗰个风险咧，就根据一啲最新嘅数据啊，同埋统计啦。咁另外就都按翻即系唔同嘅人嘅需要啦，譬如可能系唔同嘅年龄群组啊，同埋佢嗰个免疫力有冇一啲问题嘅一啲风险啦。咁另外就系即系本地嗰个疫情嗰个变化啦，咁、可能有时系即系疫情系即系好紧迫嗰阵时咧，咁我哋可能都会。希望咧就即系早啲完成第二针啊、第三针啊，咁样等大家个保护力强啲啦。咁同埋都第四咧就留意翻即系国际上有冇一啲新嘅指引啦。嗱，咁我哋今次咧就18岁到59岁咧，咁就原本咧由一开始咧都系3个礼拜嗰个间距啦，咁就而家调整到8个礼拜咧。咁其实首先咧就即系我哋都睇翻咧，即系其实世卫咧同埋。譬如加拿大啊、美國啊，咁都好多國家咧，咁其實將呢個距離咧就調整到咧由3个礼拜咧去到8个礼拜咧，都已經有一段時間噶啦。咁嗰個背後咧就係睇翻一啲好多嘅研究咧，就發現咧原來咧拉長少少個時間咧，佢得出嚟嗰個抗體啊，同埋一啲 T 細胞啊嗰、那個免疫記憶嗰方面咧，都係原來較3个礼拜咧係理想啲嘅。咁另外咧，佢嗰個風險咧，對呢個心肌炎啊、心包膜炎咧，其實都會大大減低嘅。咁、例如咧，我哋睇翻加拿大都有啲研究咧，咁如果係相比翻3个禮拜同8个禮拜比較咧，係差唔多差成10倍嘅，即係嗰個心包膜炎嗰個風險。咁、所以就即係睇翻嚟講，咁其實我哋即係由其實呢個世衛呢個指引咧係1月。就已經公布咗噶啦，咁咁啊，啱啱嗰陣時1月咧，香港就開始爆 Omicron 個疫情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即係又要衡量翻啊，如果即係將呢個間距即係拉去8个禮拜咧，其實有個好處就係個抗體高啲啦，咁但係咧又即係變咗，如果有好多市民係未打齊針咧，咁又因為 Omicron 嚟得咁猛咧，咁都想大家快啲去接種齊個針啦，咁所以。即係都平衡好多方面嘅因素啦，咁同埋咧就如果關於嗰個風險上咧，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留心咧，就係伏必泰咧，咁其實轉過好多次嘅嗰個接種嗰個距離，例如特別係12至17歲啦，咁其實最初咧就係即係接種咧就係照翻一般咁3个禮拜啊咁樣啦，咁後屘咧就發覺咧就耐啲啦，即係。會穩陣啲嚇，咁、我哋都睇翻嗰個心肌炎嗰個本地個數據啦。咁後屘有一段時間，上年9月咧就減到淨係打一針嘅啫。咁跟住咧就發覺咧就減咗一針之後咧，嗰、那個風險咧就細好多啦。咁於是乎又後屘咧就調整翻咧都打翻2針啦，不過就隔翻12个禮拜喺今年1月開始。咁之後咧就再睇翻，因為 Omicron 嘅疫情又睇翻，即係當佢減到一針。同埋咧減跟住加翻去打2針，但係拉長個距離，同埋開始咧就建議啲市民咧就打係大比咧，咁嗰、那個即係心包膜炎嗰、那個比例咧又低翻去，即係基本上係即係唔使擔心啦。咁所以後屘又拉翻去8个禮拜嘅間距啦，喺12至17歲。咁但係咧就18至59歲咧。就其實一路都冇，即係冇改到，一路都係3个禮拜嘅。咁不過即係到到而家，因為疫情又比較，雖然我哋都有即係見到反彈，咁不過因為始終即係呢個年齡群組，我哋比較上放心啲嘅，因為重症上冇咁犀利。咁同埋即係如果衡量翻嘅，咁我哋睇長線咧，如果去8个禮拜咧，好似嗰個抵抗力會好啲啊。咁同埋 即係個風險又低啲，咁所以我哋就有咁嘅建議咯。 嗯，但係頭先講到話，如果係三個禮拜、八個禮拜喺嗰啲深基岩深巴園嗰度可以爭成十倍係嘛？咁但係你話嗰啲保護成效方面，其實又爭幾遠咧？三個禮拜同八個禮拜，同埋我見同事又話一啲個別嘅人士，如果佢自己衡量個個人風險啦，同埋益處啦，又仍然可以隔三個禮拜打嘅喎。咁嗰個又點咧？ 嗱咁即係嗰個即係抗體啊，或者個免疫力好幾多咧？就其實唔同資料咧都有少少差距，不過整體嚟講咧都一定唔會差啲，同埋即係都係即係其實有時抗體咧都有一個時限嘅，咁啊即係不過起碼打咗即係提升嗰個水平咧，我哋知道係理想嘅，即係八個禮拜。咁好啦，咁另外就話深巴莫園咧就其實因為如果八個禮拜嚟講咧，咁我哋即係因為都累積翻香港有啲數據咧，係真係即係變咗，其實呢段時間都好少一啲即係確診咗真係關打針咧係嘅一個深巴膜炎嘅個案。咁不過我哋知道咧，就第二針咧就通常出現咧就比較多啲嘅，第三針咧就都會可能少過第二針嘅。咁所以咧就我哋特別關注翻第二針嗰個時間會唔會有個調整咧，係會好啲咯。 剛才我話即係有啲人係仍然可以係隔三個月㗎嘛，呢個冇危險嘅又 係嘛？嗱係啦，嗱呢個咧都有啲國家都譬如都有個彈性喺度嘅。咁點解咧？因為可能有海外啊，即係有啲即係需要係哇八個禮拜可能就即係有啲因為太遲啊個時間，咁所以都可以話有間市民咧就去到個疫苗中心咧，你要同佢即係 standard 啦，特別係如果係一啲年輕嘅可能要家長一齊咧，就有個我哋叫知情同意啦，即係你可能會明白咧，會高咗少少嘅風險，不過咧都係即係可以接受嘅。 嗱，林永和醫生，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揾你傾多陣啦，好嘛？唔該曬，林永和醫生。 梁生，後任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嘅時候，曾經質疑一地兩檢欠法理基礎。佢尋日話對香港現時法治非常有信心，又話事實證明一地兩檢合法，亦都最符合實際整體利益。林定國大學期間正值民運，佢曾經向報章透露當年有參與六四集會，不過佢尋日拒絕評論六四事件。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李家超同埋新班子尋日下晝見記者之前，港澳辦發聲明，對新政府提出五點期待，包括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又指明要破解社會深層次矛盾，解決劏房、籠屋等嘅問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話：聲明係體現同埋行使中央全面管治權，中央將會按照期望指導同埋支持，並且要求特區政府問責。明報報道。 文匯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27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連續5日破千宗，當中再新增14宗 Omicron BA.2.1.2.1 個案，到現在累計250宗本地個案中，有80宗是屬於源頭不明。衛生防護中心更加發現部分大廈出現垂直傳播，中心表示會密切關注病毒情況，預期相關確診數字會持續上升。中心強調，市民需要繼續遵守社交距離措施，盡量減少外出和避免參加不必要的活動或者聚會。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會在星期三舉行開幕禮。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認為，香港故宮的定位應該是講好中國故事，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他透露，香港故宮已經與全球大約70間的博物館和團體有合作計劃，將會透過不斷更新展品保持吸引力。香港故宮的財政情況備受關注，陳志思說門票收入只是佔恆常經費大約三成，還有超過四成開支要靠西九文化區支持，為免增加西九財政負擔，管方正是研究透過發展文創產品等的不同途徑增加收入。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警方今年頭四個月錄得127宗商業電郵騙案，損失金額達到3億3千萬元，其中一間美資投資公司被騙去7500萬港元。警方指相關騙案數字雖然持續下跌三年，但今年四月邀請61間企業 進行釣魚電郵演習行動，發現近八成公司至少有一名員工中招，形容情況不理想，呼籲機構做好網絡安全措施。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新一屆政府管治團隊具有愛國愛港立場堅定、構成多元、團結、忠誠和執行力強的鮮明特點，集合各界精英翹楚，既熟悉政府運作，亦都掌握民意，普遍了解國情和內地發展，亦都擁有寬廣國際視野，令人對新一屆政府破解深層次矛盾、實現香港突破發展充滿期待。文匯報的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國務院昨日公布特區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名單，政論說新班子任重道遠，由亂轉治和由治及興當中牽涉重重難關，但是講獅子山下精神、災難凝聚各方，為官者再不能夠一本通書讀到老，實事求是交出成績。《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新一屆政府管治團隊正式揭盅，中央昨日表達了對新政府的五大期許，當中要求把準香港社會脈搏，找住住房通關等的突出問題，各方都熱切期待下屆政府上任之初已經可以交出詳盡藍圖大計，包括縮短公屋輪候隊伍的指標，以及重啟免檢通關的方向，引導長遠施政實效。經濟日報社評。 信報社評，後任特首李家超新班子，特首辦的組成結構有兩項特點，其一是李家超重視武官，其二是特首辦作為大內總管，將會再度重視深戰，又以重置深戰室，既積極對外收風，又主動制定應對傳媒的策略。現屆特首林鄭月娥比較我行我素，如果新的特首辦能夠準確掌握民意並且洞悉輿論風向，有望在施政上增助力減阻力。信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较早前咧，观塘线故障嘅列车已经移离咗主行车线，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就系观塘线服务咧陆续回复正常。咁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出口咧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沙田岭隧道嘅沙田出口，就系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沙田岭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喺东涌道近住石门夹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系东涌道近住石门夹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接近水街。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五座、左翼和右翼、荃湾愉景新城五座、长沙环星月居一座、沙田骏景园十一座、茶果岭丽港城九座、柴湾南湾半岛三座、黄大仙天马苑骏康阁、坚尼地城宏都一座、马鞍山锦峰苑锦利阁同埋愉景湾恒丰希恩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了。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健身大本营》。 近呢几年咧，健身室都分开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咧，同有氧训练啊、心肺锻炼有关啊。除咗心肺之外咧，我哋都要练力，都有啲器械嘅。亦都多咗第三个部分咧，叫功能训练区。唔同人佢需要功能都唔同啦。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6月20日，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 新增1276宗确诊，当局预料感染数字升势或会持续。 澳门展开全民核酸检测，坐巴士等需出示健康码绿码。 北约秘书长及英国首相均指俄乌战争或演变成长期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关于卫生防护中心联合科学委员会早前就达成一个建议，就话18至59岁嘅接种伏必泰嘅人士咧，第一剂同埋第二剂之间嘅间距咧就由3个礼拜系延长到去8个礼拜咁样嘅。嗱，呢个改动咧就头先同紧刘永和医生倾啊，继续同你倾先。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刘永和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林医生，头先就讲到一个情况，就话喺一啲即系个别人士，如果考虑咗佢嘅风险同益处之下咧，其实都可以继续系隔翻3个礼拜嘅打第一同第二针伏必泰之间咁。咁呢个又点衡量佢哋呢一班人打3个礼拜嘅风险咧？又 嗱，咁我谂嗱，如果市民唔系话真系有一啲急切嘅需要，例如去海外咁样咧，咁其实等到即系等多5个礼拜。之后即系去到8个礼拜先至接种咧，咁其实对自己嚟讲，即系无论长远嗰个保护力或者即系嗰个风险啊，关于心肌炎嗰方面咧，其实都系有利嘅。咁所以我相信即系市民都系即系精明嘅，即系如果佢即系即系唔系话真系有咁嘅需要咧，我觉得即系佢可以即系我哋而家即系之后都有啲安排可以延后啦，即系嗰个预约嗰方面，咁都可以。瞓到大概8个礼拜先至接种咯，咁、 okay. 但系如果你真系有一啲即系可能情况系即系又变咗又需要早啲打，但又系啦，又真系都想即系希望个身体安全接种啊咁样咧，咁、可能你或者喺个疫苗接种中心嗰阵时咧，再即系同有班同事商量啦。咁始终即系最尾嚟讲，即系都系即系你安排上咧，如果你系即系清楚晒个情况，或者当时可能即係職場有啲醫生問啦，或者你之前去請教翻醫生去做一個決定咧，咁其實就會最理想咯。 Okay. 但係譬如之前喺尤其是疫情嗰段時間，或者即係總之之前咧，就係隔咗3个礼拜第一、第二針之間，嗰啲人士需唔需要特別留意自己身體有啲乜嘢不良反應啊？啲乜要特別要注意嘅咧？又 哦，其實都唔使擔心，咁就因為其實都好多國家之前都係即係3个礼拜嘅，咁亦都香港。由來嚟講，咁其實都即係接種上，即係我哋都知道，譬如心肌炎收翻網而係有一個即係風險喺度，不過嗰個機會率其實都好低。咁同埋我哋都提翻就係、即係其實接種後咧，即係。 之後嗰一個禮拜咧，其實大家唔好做一啲劇烈運動咧，咁其實都可以將個風險大大減低，因為我哋睇翻大部分嘅即係心肌炎嘅個案嗰、那個。发病的时间都是距离打针之后是一个礼拜内就会发出来的。咁一啲轻微的可能有些心跳快啊心口不舒服。当然如果你有担心呢就即是请教医生啦。不过大部分如果过了一个礼拜呢其实都冇事啦。咁所以你话如果之前接种的咁其实如果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咁其实之后的如果是即是关那个心肌炎嗰個副作用咧，其實都可以話，即係個機會率好低。不過，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人，即係一路可能都有啲新嘅唔舒服啊，有冇關係都？咁你如果有疑問嘅，咁去了解翻啊，咁同醫生傾翻。咁特別係如果你話做運動之後有啲唔舒服嘅，咁無論你有冇話打個針都好咧，譬如我哋呢段時間喺基層醫療咧，咁其實都間中會啊，原來發覺原來一啲係即係有啲隱藏嘅心臟病，咁後屘去化驗咧先驗到出嚟，咁就其實就唔係直接關嗰個疫苗嗰方面嘅嚇。 OK， 但諗翻轉頭咧，就算當時有疫情啦，比較嚴重嘅情況咧，喺18至59歲即係個間距係第一同第二針伏必泰之間嘅間距係縮到3個禮拜，係咪都仍然係覺得係當時係效益大過個風險嘅咧？同埋之前一路話心包炎可能係啲年輕嘅男仔多啲噶嘛，咁但係18至59歲都係咁大風險嘅咩？原來 其實就嗱，或者即係因為改動今次係18至59歲啦，咁其實即係都希望大家明白，其實12至17歲咧，甚至乎或者再細年齡嗰個群組咧，其實我哋即係都會睇翻即係最新嘅數據咧。咁因為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即係用8個禮拜做一個。即係間距啦，第一、二針，即係我話17歲以下嘅小朋友。咁其實即係因為其實最即係最擔心，其實就係、是、即係可能17歲以下都係一個高風險嘅群組，特別係男仔係心肌炎、心包膜炎。咁而我哋都睇翻就啊，會唔會需要將個8個禮拜呢個間距，譬如延長到12個禮拜啊，或者甚至乎其實上年嘅有段時間就打一針，就唔打第二針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我哋。衡量過嘅，咁結果發覺就其實因為即今年1月到而家，其實即嗰、那個本地嗰啲心包膜炎嗰啲，即關乎針嗰、那個嗰、那個百分比咧，咁其實就都係好低好低嘅。咁所以即其實睇翻國際個做法都係，即呢個17歲以下嘅年齡群組咧，其實8個禮拜都係理想嘅。咁所以就冇喐到嘅啫。咁但係相對變咗個焦點就去咗18至59歲咧，就好似點解要延長咧？咁其實。即係只不過我哋想更做得更加理想啦，因為即係之前一開始伏必泰都係打3個禮拜個間距嘅，咁全世界都係咁做嘅。咁只不過後屘我哋即係見翻，因為香港嘅疫情一去到即係今年1月開始話好犀利咁，咁所以又睇翻香港即係係啦，呢個年齡群組又唔係咁多心肌炎嗰個風險，同埋我哋。即係真係都有個急切，雖然8個禮拜個抗體好啲嘅，咁所以都即係當時就冇話做出一個即係即時嘅改動。咁不過到而家就我哋覺得時機都合適啦。咁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林永和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嚟嘅。除咗講話疫情之外咧，想同大家。講下一個關於醫療基層醫療方面的情況，見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網誌都提到一個其實在2017年成立的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呢，已經是就住基層醫療有一個健康藍圖有一些建議，就話會交到去下屆政府考慮，看看是否制定一些合適的執行方案。其中的建議包括就是探討進一步透過公私營合作善用私營醫療的資源去識別和支援一些長期病患者，另外也說諗緊是否可以研究去優化以及是規範醫療券的使用等等的。請一位嘉賓跟我們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彭洪昌。我知道你們本身就著基層醫療都做了一個的調查的，是何時做和有些什麼意見看到回來？ 好，我先講講其實基層醫療健康呢就主要關於四方面，第一就是獲取一些健康的資訊，跟住就是做好個疾病預防，有病的時候可以即及早得到一些治療，還有是有事之後怎樣在個社區裡面做好個疾病管理呢，這四個層面就是基層醫療健康主要要做的東西。我們都想在即係呢個特首都係講好着重基層醫療健康嘛，咁所以喺呢一屆政府完結嘅時候咧，我都想做一做基層市民對於個基層醫療健康 一個評估，現在他們對於個服務上那個情況是怎樣呢？所以就在今年4月到5月期間呢，就透過問卷訪問了241位的基層市民和是長期病患者，了解他們那個對於基層醫療服務呢那個情況的。或者我先講講一些重要的數字，就是第一個呢，如果他們有事的時候，他們想起即刻會哪裡求醫呢？其實有七成的受訪者都說呢，是會去公立公營醫療機構，包括了是半科門診啦、專科門診啦，同埋急症室去求診的。咁其他呢就可能會去私家的診所啦。咁而求診者裡面呢都有不滿呢啲服務嘅情況嘅，咁主要都係譬如話嗰、那個輪候時間好長啦，好難預約啦，同埋真係見到醫生呢、那個時間相對都係短嘅。咁呢啲都係即係而家比較即係不滿嘅主要原因。咁呢啲原因呢，其實過去都經常講咗好多㗎啦。不過有一個數字都值得提呢，就係、是、因為講緊基層醫療健康呢，應該就係、是真係初時有病嘅時候呢，盡快得到求醫嘅一個途徑㗎嘛。咁其實喺受訪者之中呢，有三成呢，佢哋即係稱呢個途徑係咩呢？就係、是、去急症同埋呢去專科門診。但呢個其實唔應該係基層醫療會有發生嘅事嚟嘅。咁所以都反映到呢，而家俾到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呢，佢哋有病嘅時候未能夠有一個好即時好盡快嘅求醫嘅途徑，或者係尋求健康資訊、疾病預防嘅途徑呢，係去即係處理佢哋嗰個基層醫療健康嘅需要嘅。 除了这个数字，我见文件里面好像都有说反映到一些受访者没有长期单一建立互信的一些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有几大部分是这样的呢？如果没有这些单一又即看开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有什么影响呢对于病人来说？ 我想有几方面。第一就是说呢，其实他们受访者很多时候都是即係有事有病啦，先至咧就去求醫啦。咁唔係話咧即係平時如果遇到有啲健康上面嘅問題啊，或者係有啲疾病要做啲預防嘅措施，可以點樣做法咧？咁嗰啲情況咧就唔會話即係真係走去即係私家醫生嗰度去攞呢啲咁樣資訊，又或者咧係去即係尋求呢方面嘅服務。咁而正正就係呢啲就係、是、令到成個基層醫療健康咧就比較缺乏咗嘅地方啦，以至到市民有事有病嘅时候呢，就先至真係走去搵医生去求诊，咁变咗就会令到嗰个健康都受损咗啦，而亦都令到个病情嗰个控制同处理呢会係即係唔係咁理想嘅。我諗呢个数字其实都反映咗喺我哋个结果里面呢，係讲緊即係透过边一个途径去攞到啲健康资讯呢，原来係得半成呢就係、是、透过呢啲即係基层医疗嘅服务提供者，包括咗医生啊呢啲咁樣嘅診所嘅地方呢，係攞呢啲健康資訊，咁其實就係非常之不足嘅。 Okay. 如果佢一個基層醫療要做得好呢，其實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呢係應該要提供更加多嘅資訊啦，同埋唔係淨係治療疾病本身，仲要係關乎到譬如話佢嗰個整體個健康啊，或者佢家人嗰個健康啊，都應該要關顧到嘅。 OK， 而家嗰啲嘅康健中心嘅服務咧，我見到陳肇始局長喺網址嗰度都話，即係呢啲硬件嘅網絡嘅建設咧，就逐漸形成嘅。咁對於成個基層醫療幫到幾多呢一類嘅中心？ 我哋都係一個觀望嘅態度啦。都覺得呢個地區康健中心咧，應該喺未來咧會發揮更加大嘅功能。不過似乎喺呢兩三年嗰個發展咧，暫時仲未係好睇得到嗰個成效出嚟啊！咁啊，一方面係呢幾年都有唔同嘅社會整體事件發生，以致到影響咗佢落實嗰個成效啦。咁希望即係未來再發展落去嘅時候咧，係能夠即係透過地康中心，一方面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嘅健康嘅資訊啦、疾病預防啦，尤其是可能係一個比較接近市民日常生活喺個社區裏面，如果有咩事咧，其實佢哋可以即係真係走入去，可能就問一啲嘢啦，或者係即係做一啲簡單嘅基本嘅檢查，咁就去即係篩選一啲咧係較為有風險嘅疾病狀況，咁然之後咧就再作進一步嘅轉介。咁我哋相信，即係成個地區康健中心咧 在日後的發展咧，應該都是有它嗰個特定功能和角色嘅。 嗯，佢提到今次佢個建議嗰度咧，提到有一點就係話，可唔可以適當調整公私營醫療界別的平衡咧？咁就話進一步係透過公私營合作啦，善用一啲私營醫療資源嘅識別同埋支援長期病患者啦，減輕而家即係應該公立醫院嘅專科啊、醫院服務嘅壓力啦咁。这个公私营的合作其实都讲了很多年的了，现在是做成怎样呢？其实 现在主要就是透过医管局它有一些公私营的协作计划，譬如说是普通科门诊协作计划，将一些稳定的长期病患者就交由是私家医生那边是去协助 去处理。另外也都有个别的就是一些的項目，譬如話大腸癌嘅篩查計劃咧，咁就由衛生署即係同私家醫生嗰邊咧就去配合。咁其實都大概有做呢啲唔同嘅項目嘅。咁當然個別項目有佢嗰個成效啦，但我諗整體點樣能夠係即係更加全面同埋即係整體地去做好透過公私營即係大家嘅醫療資源去提升個市民健康，或者係即係管理個疾病咧。咁似乎未來都仲要即係慢慢去探討。咁而家單係靠醫管局佢個別咁樣做法咧，其實都淨係處理到佢自己有嘅病人嘅啫。咁但係都未做到就話即係揾出一啲咧係有疾病風險嘅病人，即係及早去介入、及早去處理。咁呢個我哋相信，即係如果日後咧係真係成立多個叫做基層醫療健康管理局，能夠有一個即係專責嘅機構去。策劃啊，或者去監督住成個基層醫療健康嘅發展咧，咁先至會係有個更加大嘅效果。 嗯，仲有一點我都想睇下你嘅睇法。佢喺個網址度提到話，喺個藍圖嗰度啦，就話重新審視公營基層醫療服務，特別係普通科門診嘅定位，等佢嘅資源可以集中用喺一啲提供社會安全網，確保所有市民咧唔會因為經濟原因而唔能夠獲得所需嘅醫療服務。普通科門診嘅定位可以點樣再有啲嘅改變咧？ 當然即係我哋都見到政府喺立法會嘅文件裏面咧提及過呢一點啊，即係基層醫療藍圖嗰個其中一個會有可能落實嘅項目啦。但係就淨係好簡單得一句嘅啫，所以即係睇翻呢個檢視翻呢、這個普通科門診嘅定位，但係實質想係做啲咩嘢或者點樣做法咧，咁就即係似乎未有好多詳細細節啊俾我哋睇得到。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新一屆政府真係開始運作嘅時候咧，能夠盡快向翻市民去清楚交代，其實佢所謂諗緊嗰個定位係點樣定位法咧？究竟淨係集中喺即係處理貧窮嘅市民，佢先至可以得到普通科門診服務啊？抑或係即係再將呢個服務咧係有啲嘅更新即係去連結埋而家現有嘅服務咧？咁、okay. 我哋都希望即係新一屆政府能夠盡快交代清楚 嘅。仲有半分鐘多啲啫，佢哋都提到話規範醫療券嘅使用喎，這個覺得可以贊唔贊成咧？喺個用途上面規範？ 我都贊成嘅，尤其是係應該咧要有啲健康管理人員咧去建議長者點樣去用好嗰個醫療券。最後一點我想提一提就係我哋今次都做咗一個評分嘅，四分滿分得 2.3 分啫，呢、這個分數咧都係比外國同類嘅分數咧相對低。咁希望喺呢個基礎之上，未來嘅政府能夠即係努力去提升我哋嗰個基層醫療健康。 OK，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彭洪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咁頭先講到咧就係討論到有關於基層醫療。陳肇始局長在網址裏面也提到一些有關於基層醫療藍圖的涉及到一些建議，就說交由下屆的政府去考慮的。剛才其中提到就說會優化和規範醫療券的使用，包括就是說部分醫療券的金額劃定用在基層醫療的指定用途等等，例如一些健康風險評估。你自己又贊不贊成呢？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有關於基層醫療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新一届政府班子中，三个人有政党背景，分别来自民建联和工联会。全国人大常委民建联的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党出身的人经历过选举会较贴地，在聆听和沟通上并没有问题，可以令问责团队组合多元化。他形容政团为大局，将成员送给政府有如割墨。 他又说不同意新班子的组成，被指武官得势，文官不被重视，认为最重要是问责团队是否有担当和能力。对于部分官员未能够过渡新政府，谭耀宗认为不是每届新政府都会原班人马，后任特首李家超亦都是新人，会找他认为可以帮手的人。他期望新班子要有团队精神，不要得个噏字，否则会令到大家感到讨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市民记得今届政府团队在五年任期内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取消强积金对冲、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和全面禁止电子烟等。他认为今届政府在民生方面做得不错，交出相当不错的成绩表。林郑月娥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任内有没有任何遗憾，他说不会形容是遗憾，认为今届政府团队已经做到最好，尽了努力。林郑月娥又透露，今个星期内会宣布今年九月会将长者生活津贴的普通额和高额合并，预计大约五万个正是领取普通额的长者在大约九月可以领取高额，即是可以领取多九百多元。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14宗确诊和10宗无症状感染。新增14宗本土确诊病例中，上海10宗，北京4宗。新增10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包括上海3宗、辽宁2宗、北京1宗。内地累计超过225,000宗确诊，5,226个患者不治，超过219,000人康复出院。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通报，截至昨日下午6点的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8,00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63万宗发烧病例。朝中社报道，中央紧急防疫部门分析和采用世界抗疫领域发展趋势和先进经验，科学证明恶性病毒的潜伏期和发烧患者的病毒排出日期，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确定隔离和封锁标准，不断提升病毒检测的完美性和精准度。各级紧急防疫单位适时采取防疫应对措施，努力消除因为季节因素可能发生的各种疾病根源。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2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1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2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2.4，跌2.1；百济神州83.65，啱啱转咗系83.8，升3.5；腾讯控股372.4，升3蚊；京东集团252，跌9.2，系跌9.2；美团199.8，升7毫；中国海洋石油10.8升，系跌4.4；新东方在线23.45，跌1.5毫；盈富基金21.32，跌0.4。恒生中国企业74.88，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01，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5，欧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5,629点，跌333点。港金报17,32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57美元，卖出1,84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三宗的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亦都挤塞，车龙排返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多次，一只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是过返去将军澳隧道那边，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新田围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新田围村。东涌道近住石门甲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一大车多。东涌道近住石门甲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一大车多。至于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出口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这一段的青沙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路入口因为受到鲤鱼门道的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是过回去电话机楼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报告，对方装备太强，我怕我军今次会守唔住啊！我哋日日发放正能量兼人强马壮，冇嘢需要害怕。 你睇我军钻石阵容，有美貌冇智慧啊，陈淑兰 有智慧冇闭翳，黄桂林 激昂之王林超荣， 谜题军师彪爷， 仲有刘年同杜文慧，唔睇得都吓得惊啊你！ 总之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香港由19世纪就发展航运和转口贸易，一直是外国和内地通商的转口港。1997年，本港的出口货品以成衣为主，佔香港產品出口總額 34.2%。 內地和美國是香港最大市場，內地佔香港產品出口總額 30.2%， 美國就佔 26.1%。 香港是世界上重要的海港和航空港口，也是全球貿易的重要樞紐，也是中國產品出口到世界的重要轉口港。香港是世界城市的其中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世界各地的特产品都能够送到香港。新鲜的水果，例如日本的士多啤梨、澳洲的牛油果、新西兰的奇异果，或者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台湾的台东凤梨或者释迦，甚至秘鲁的波子青提，香港人其实不用环游世界就有机会吃得到。同时各地的产品，例如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韩国、日本的日用品和食品也经常出现在商店，这些也是全球贸易为香港带来的方便和好处。 到了2020年， 香港主要出口货品就由二十几年前的成衣改为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以及是电器零件。其次是电讯、录音以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内地、美国仍然是本港出口货品的主要目的地，内地占整体出口总额 59.2%， 美国就是 6.6%， 两者的比例越见悬殊。2020年香港和内地的有形贸易货值是20年前的三倍以上，相当于平均每年增长 6%。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6月20日，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 新增1276宗确诊，当局预料感染数字升势或会持续。 澳门展开全民核酸检测，坐巴士等需出示健康码绿码。 北约秘书长及英国首相均指俄乌战争或演变成长期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嚟紧嘅新班子嘅人选啦。三司之中咧，就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系会留任嘅。咁政务司司长咧就会系由现届嘅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咧系担任，跟住律政司司长咧就会系林定国嘅。咁继续同咧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喺电话旁边倾下。早晨。 系早晨，诶，朱龙文。 早晨，谭耀宗。头先都想问一下你，就系有关于三个副司长啦，新嘅架构之下就会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呢个职位嘅喺岗位嘅咁。嗱，三个副司长咧，分别就系咧，政务司副司长就会系卓永兴啦，咁啊，发展局局长现任嘅黄伟纶咧就会系财政司副司长啦，而律政司副司长咧就会系民建联立法会员张国军嘅。你觉得而家副司长同司长之间嗰个嘅分工系咪外界都清晰嘅咧，或者讲得够唔够清楚嘅？ 当然不敢说现在清晰，因为副司长这个位置是新开设的，但说副司长呢其实都说了很久的，即是有很多人都认为需要设，但是呢为什么要设呢？其实当时很多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么多个局，很多的政策，很多落实执行的时候呢是有跨部门的、跨局的，一去到跨部门跨局呢就拖嘅时间就好长啦。咁所以就可唔可以喺局上面再设多个位去统筹。咁呢个位就有个司长。但是司长一个人呢如果管咁多个部门咁多个局呢係有一定嘅难度。佢一日到啱开会都可能掂。咁所以呢就有人提出话副司长。咁呢个基本法用。佢嘅，不过一路咧25年我哋都冇喐过。咁而家新一届政府开呢啲副司长嘅位，咁我哋希望呢啲副司长可以分担司长嘅工作，特别喺嗰个统筹协调，加快嗰啲局嘅工作、部门嘅工作，这个就系我哋嘅期望。所以你话分工未清楚，这个就系你等佢。上一场等佢司长同副司长自己分好工同埋政府里面明確啲责任，我觉得呢点係重要嘅。如果唔係呢，普罗市民会觉得哇好似呢次咁，喂又开咁多新位又支出咁多咁大家就会有意见，就唔知道你做到咩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就一定分工得嚟呢就係、是、要产生有个效果有个先得。如果唔係呢我成日都講喂，咁你見你個人數係越嚟越多做到嚟嘅嘢又越嚟越唔見，咁就唔得㗎嘛，係咪？ 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協調啦，尤其是一啲跨部門嘅政策啦，你覺得呢而家呢三位人選喺協調各個局方面或者各個局長方面嘅工作係有冇呢個能力呢？ 我希望佢哋有啦，譬如陳國基咁，佢係特首辦主任，每個喺個特首身邊。所有啲政策佢都有真係参与虽然唔係佢决定佢都知道咁由佢而政务司长嘅统领所有公务员 噶嘛，咁啊统领所有公务员嘅时候，咁佢哋要带领所有公务员啊，点样去为民解决问题、为民解困呢？咁另外财政司长又系有好几个部门，就房屋土地咧，佢跟开噶嘛。咁而家房屋土地嗰度咧，个三铁三港，我希望我哋真系做啲嘢出嚟。三个都有经验嘅人嚟噶啦，有个就系前任建筑处长添嚟啊，系咪？冇藉口话你做唔到出嚟噶吓。如果觉得有咩嘢障碍，你咪就打通佢咯。今时今日立法会又唔系话故意留难你，有咪阻碍你嘅吓？咁咪希望有多关切点过往解决唔到嘅今天要有决心去嚟。去解決咁咪得咯，咁啊律政處嗰度又係而家希望有啲新人咁啊新人裏面啊點樣同律政司處嗰度好多人噶，咁啊點樣大家發揮大家嘅積極性點樣去做好律政嗰方面嘅工作，同埋咧都要加強宣傳無論對內地好，對外國好，因為我哋喺19年黑暴事件呢对我哋嗰、那个法治嘅冲击好大。咁其实我哋又有啲新嘅立法啦，有维护国家安全法啦，又有新选制，我哋都要宣传好啲，让人哋明白清楚我哋有咩变化，啲变化对香港有咩好处产生咗啲咩效果，咁你要讲好啲咯，讲清楚啲俾人听。 剛才話講到律政司副司長都可能要加強宣傳的工作啦，或者律政司司長都要啦咁。你覺得張國軍即係成為律政司副司長嚟講，佢嗰個政黨背景可唔可以做好呢個加強宣傳的工作？有冇影響到咧？ 我講過咧，我今次講過，其實政黨輸送啲人出嚟咧係國外嘅，係咪？因為張國軍係民建聯嘅副主席做過行會專業人士。咁佢對於喺民建聯嘅貢獻都好多嘅，咁但係既然政府話需要揾佢幫手，咁我哋覺得我哋願意國外喺過去都係㗎啦，好多民建聯嘅成員入咗去政府裏面，佢就成為政府一員㗎啦，其實就掛住個名係民建聯嘅會員黨員咁解㗎啫，係嘛？佢所有嘢就係跟政府嘅政策，所有嘢佢都唔會話因為民建聯稱先啲。偏私冇呢樣嘢，亦都唔會話特別將嗰啲政府嘅資料話俾你聽先，有冇呢咁嘅發生嘅。不過咧，因為佢已經喺民建聯咁耐啦，保留翻個會員嘅身份，都喺嗰度出身，喺嗰度跟喺嗰度，係保留一個咁嘅象徵嘅意義咁解啫。 因为我见大律师公会主席同埋律师会主席都有提到话，可能会出现一个观感嘅问题，即系就算佢而家系辞咗议员嘅位咧，但仍然有个党籍保留喺度，会唔会所谓出现观感问题？尤其是头先话提到一啲宣传香港嘅法治，或者即系成日而家用一个说法就系讲好香港故事嘅说法，仲有冇一个说服力喺度咧？或者有冇影响佢说话嗰个说服力咧？有呢个民建联嘅党籍。 不过我想咧，我指出有一个观点咧，大家有新嘅。是不是很新，但是现在大家都赞同就叫做爱国者治港无论是政党政团好、组织好、工会好、社团好、同乡乡社团好，前提是不是爱国者是不是爱国者治港符合这个标准，这个是重要的、 okay. 如果那个政党政团是爱国爱港的组织人的，咁有咩问题呢？我觉得係冇问题，大家要慢慢要明白到所谓爱国者治港嗰个含义喺边度。嗰、个呢已经係呢唔只係一般嘅团体组织呢、這个咁嘅关系啦，已经係上升到一个整体，我哋就需要所有喺建制里面嘅人大家都係爱国者，咁先就同心同德先至落实好一国两制。 我想讲下有关于港澳办个新闻稿咧，因为提到话第六届嘅特区政府班子啦，就系多元嘅，海纳百川嘅，亦都系五光十色，唔系清一色嘅咁。你系咪都同意佢呢个形容咧？同埋佢哋有提到对于新班子个五项期待嘅，你又点睇咧？ 我同意嘅。咁你事实你睇下呢廿六人真系咁啊，系咪？即系嚟自唔同嘅背景、唔同嘅界别、唔同嘅出身，系咪？你我其实对于好有啲特别有啲 官26個人入面我都唔熟悉嘅，有啲啊，有啲佢喺部門嘅主管嘅專業職系啊，或者有啲 AO 啊，我以前做立法會嘅時候冇同佢哋有咩接觸，又唔知佢哋嘅情況點樣啊。但係我覺得啊，既然新特首揾到佢哋啊，中央又願意去即係同意佢要委任佢哋啊，咁我覺得好啊。啊，即係表示，咦，唔係話一定啊，有啲講話咩傳統愛國嗰啲先至有份啊，唔係啦，原來如果你表現出嚟，你真係有承擔，而且你真係覺得你係愛國者嘅時候，都好有機會參與噶，係咪？唔係一定話武官啊信得過文官，信過武呢咁嘅事。只要你真真正正為民做事啊，真係。爱国者唔可以有机会咯。 Okay. 咁另外一个呢，广告办提到咩嗰、那个五大方面嘅未来工作。呢啲期望我觉得好合理嘅。我哋啊就算两会期间啊啲中央领导人啊同我哋讲话嘅时候，对于啲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都讲我想有五点嘅希望，三点嘅期望都有嘅。因为中央领导嘛中央对香港嘅全面管治权啦、咁佢對於佢委任嘅官員，咁佢梗係會有啲嘢交代，有啲嘢期望，咁就係咁噶啦。 佢其中有一點嘅，佢嗰五項期望入邊就係、是、集中精力解決經濟民生難題，就係、是、找住住房、通關、貧富懸殊、青年發展等突出問題咁。呢幾個問題你有冇信心？即係下一屆嘅即係新班子嚟講，可以處理到啦，或者使唔使譬如針對呢幾個問題？好似而家都話要有一啲嘅 KPI， 即係關鍵績效指標，使唔使針對呢啲問題？其實都要整翻個 KPI 落去，又即係符合到而家即係新一屆政府講話，即係以結果為目標嗰個行事方式咧，使唔使做到咁咧？針對呢四個範疇嘅， 係緊要啦。譬如你房屋。同埋土地嗰個問題，喂，俾三個月時間你投呢100日啊嘛，通常喂特區政府就有三個月內裏邊有啲咩規劃你要拎出嚟，我覺得一定做得到，有咩叫做唔得，事在人為。而家有時候啲嘢係自己製造障礙嘅。 即係四個範圍都覺得要，你先話住房、通關、貧富懸殊、青年發展都可以有 KPI 係咪？ 冇问题嘅，嗰啲你规划好 KPI 好你一定为你做嘢都有步骤噶嘛，系嘛？规划少不了啊，唔系你想点做啫？咁大家先有规划，有 KPI， 大家依循一定要咁样先达到目的啊嘛，系咪？想通关呢个问题，本来话喂咁你中央决定，但我哋点样能够做到啲嘢所谓话创造条件令到内地相信你嗰个套嘢。俾你通咗之后唔会影响到内地，唔会带咗好多病毒入去，带咗好多确诊个案去，点样令到佢哋相信我哋嗰套嘢呢？ 青年发展贫富悬殊咁点整 KPI 呢？ 青年发展我哋都有一套嘅，即係諗下点样做法，係咪对于年青人。咁你话咪我哋完全冇经验呢？应该又唔係嘅。你系咪第一你先要做好个调查研究，喺内地好兴嘅，系嘛？咁然后你制定绩效指标，系呢啲咁嘅嘢嚟噶嘛？系嘛？你话好难去衡量，咁又唔系话完全衡量到嗰啲嘢，系嘛？你做出得成绩有眼有目共睹噶，人哋系睇得到噶噃，咁所以问题就系、是。即是政府未来嗰个工作的重心既然中央都睇得到啦，中央指出咗啦，咁系咪我哋就要有啲嘢要交代到出嚟咧？有啲嘢功课要交到出嚟咧？系咪？ 你觉得如果真系所谓设立嗰啲 KPI 达唔到，系咪即系话问责官员系有呢个承担嘅责任，系要下台嘅咧？ 我谂咧，当然下台呢个最后一步啦，系咪？咁但系。喂，你系咪真系有做嘢先？系嘛？你系咪有所表现咧？定系你只系埋咗个位就冇乜喐动唔见你有咩计划，睇唔到你有什么 API， 睇唔到你有咩变化？喂，咁就唔得噶咯噃，系嘛？ 咁我相信呢班人亦都唔会咁嘅人，会话啊白斗人工坐喺度唔做嘢。我相信一定唔会啊，呢、這个新团队大家都有个责任啊。加上而家香港嘅社会咁开放，有咩人都睇到噶嘛，系嘛？咁透明度咁高啊，你有做嘢冇做嘢，你个人唔知嘅咩？系咪？咁所以我有信心嘅，但系亦都要俾啲时间佢哋啦，啊！咁啊，市民大众啊，对佢哋有期望、有要求啊，咁希望啊，将变对佢哋嚟讲变成一个动力啊，啊，去促使佢哋。咁啊，所以叫做新篇章，新篇章要靠大家一齐噶，唔系净系一个局长啊搞唔掂啊，一个司长搞唔掂，一个特首搞唔掂，要话大家共同去开新篇先啦。 你自己是不是即是因为他都在港澳办那个新闻稿提到特别针对住房问题那些劏房啊农屋啊那些告别劏房那些路线图是不是应该一上任即刻有一些的指标啊时间表出来要 应该会有、啊、因为上次在新特首那个政纲里面呢他都提及但他不敢提到很具体、 嗯、 但是当你有了新班子了咁應該係啲具體啲嘅嘢噶噃，啊唔可以再係泛泛之談噶咯，係咪？點解中央咁關心住房嘅問題？因為覺得因為住房咧，啊呢、這個問題唔解決咧，佢要導致到嗰個社會矛盾啊，同埋導致到個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嗯， 啊如果佢解決咗住房咧，其實佢慢慢嗰個貧富問題就解決噶啦。 嗯， 係咪？佢唔使將佢大部分積蓄供曬落去嗰間樓嗰度啊嘛，大佬食都冇啦，啊都唔開支都唔夠啦，咁佢咪係嘛？咁但係呢啲係解決得到嘅，我哋曾經都試過㗎啦。啊，九七回歸嘅時候，第一年嘅時候咪哇即刻，所以當年話八萬五在，咪將所有啲部門嗰啲統領埋嚟，有咩嘢有咩解決，有咩解決唔到？哦，有啲咩可唔可以同步進行？啊，唔係做完一樣咁你有咩？几个方面一齐进行，咪快都加速啦。有啲嘢缩短嘅时间，点样做到？冇都做唔到嘅，啲细嘅。 好，唔该晒谭耀宗，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个先。谭耀宗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嚟嘅，讲到新班子佢嘅睇法啦，同埋有关于港澳办喺新闻稿入边提到嘅五个嘅期望啊，咁啊，其中提到就话咧集中精力咧解决话经济民生难题，就话抓住住房、通关、贫富悬殊、青年发展等等嘅一啲嘅突出问题嘅。又听下大家电话，有周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请讲，周生。 啊，我想讲医疗券嘅问题。 可以讲，请讲， 因为医疗，我上次打个电话嚟过噶啦。嗰个医疗券咧，我就谂住可以，如果复诊啊或者急症都可以用到，因为我专科嚟噶嘛，我哋啲，我哋啲唔系门诊啊嘛，系嘛？因为我个个月都要去一次呢个专科，因为我好多问题啊，所以我用唔到医疗券，我连啲医疗券都冇乜点用过。我又唔会去买药材啊，又唔会买嗰啲嘢嘅。咁眼镜我都冇配㗎啦，係咪？我想可唔可以反映一下，即係医疗券可以用喺啲专科门诊同埋呢个急症㗎嘛。 会唔会反而一用咁一用就会用晒，反而你真係平时睇医生就难啲用到㗎喇，变咗。 唔係，我专科多数专科嘛，所以我唔使去出面点再睇医生㗎嘛，係咪？ 即所以他而家话规范，佢话如果用喺一啲指定嘅基层医疗用途，你就唔係好同意呢个方向啦，就有啲检查类嗰啲。 即系你我去普通科门诊咧，咁收钱咧，我就占用咗佢嗰度啦。但我呢啲系即系专科时间，差唔多一年到晚都有嗰啲即系固定嘅日期噶嘛，系嘛？ 嗯。 啊，咁我平时好少嘅，好少喺出边睇嘅，间唔中或者咩咧感冒啊，咁都睇下啲私家医生嘅。但系啲专科门诊啊，我系用唔到噶嘛。 嗯。 变咗年年我都要扣钱，我又唔会买其他啲拗教啊。药材啊，嗰啲嘢嘅，我都唔想浪费啲功劳噶嘛，系嘛？但我急揸咗医疗券，我系用唔到，除咗系睇私家医生之外， 系嘛 ？OK 啊，我谂可唔可以喺一个专科啊，或者急症嗰度可以用得到咯？ 好啊，即系都涉及到扩大。医疗券嗰个用嘅用途嘅方向咧，呢个周生嘅睇法嚟嘅。呢个涉及到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嘅一啲嘅建议，讨论到呢一个方向。听日继续千禧年代。